朝鲜国家邮票发行局新近推出了小型章一种和单枚邮票八种。这些邮票反映了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。